窗口翕相的，想要问你谁人的？你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，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这呢狼狈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，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想要问你谁人的，你讲无啥好解释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，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这呢狼狈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，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放我自己在怨切，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放你自由飞。